文字新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开卷乐，主持周家俊。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晚的开卷乐，我是节目主持周家俊。今晚在节目入面要介绍的书，就是第十三届香港书奖的得奖作品，由董桥先生所写的《读胡适》。这本书由胡适年轻的著述一直写到他晚年。胡适1891年出生，他一生的文化成就博杂，学贯中西的他擅长借鉴西方理论研究中国学问，在文学、哲学、史学多个领域贡献良多，亦都多次对当时中国的状况发表意见。他亦都是五四运动领袖之一，提出废除文言文，以白话文我手写我口。咁今日我哋再读呢一位当代中国知识领袖嘅一生，唔知又会俾到啲咩启示我哋呢？我哋不如听一听今届香港书奖嘅评审点解会揀呢一本书啊？中大地理及资源管理系客座教授林超英就咁样讲： 董桥先生写嘅《读胡适》系一本别树一帜嘅书，胡适。是十世纪文化领域的重要人物，作者借着大量胡适自己的文字讲述近八个小故事，帮助读者多角度观察胡适，深入了解胡适，感应他是怎样成长，怎样做学问，怎样做人，怎样成为时代的先行者等。作者加入很多自己的观察、考据和评论，令读者更能认识胡适个人和国事世情的互动。时代固然限制了胡适的活动空间，但时代亦都提供了舞台给胡适发挥。书名虽然叫《读胡适》，其实亦是读中国近代史的书。能够写出这么深入精微的书，恐怕只有董桥先生一人。 唔该晒林超英。咁啊，另一位嘅评审资深传媒人郑明仁先生就咁样评价呢一本书： 几十年嚟，写胡适同埋研究胡适嘅文章数以万计，好多都系集中研究胡适嘅政治思想同埋胡适嘅文学作品，亦都有人出版咗胡适嘅年谱同埋胡适嘅书信集。可以话要研究胡适嘅都研究得七七八八。董桥先生呢本《读胡适》，与别不同之处是董桥以后辈嘅身份写佢认识嘅胡适。而董桥是大家公认嘅散文大师，究竟散文大师点样写胡适呢？一点已经够吸引啦。董桥将佢喜欢嘅胡适一啲章节，用佢独有嘅叙事手法娓娓道来，就好似一篇一篇董桥式嘅读书笔记，大家读起嚟唔会觉得沉闷，而是欣赏一篇一篇行云流水式的小品文。喜欢读董桥的读者一定喜欢这本《读胡适》。正如董桥自己所说，《读胡适》不是一本热闹的书，因此我们《读胡适》这本书最好是在宁静的环境底下，预备一盅龙井或者宝里，一边看一边喝，那就乐趣无穷了。 咁今次嘅作者董桥，佢先后任职《明报月刊》、《明报》同埋《苹果日报》。咁多年嚟，佢写咗好多文化思想评论同埋散文，曾经出版过《没有童谣的年代》、《回家的感觉真好》、《白描》等等嘅作品。咁点解今次会想写胡适呢？我哋一齐嚟听听董桥先生点样讲啊！ 我选他主要是因为现在我们面对的这种社会跟现在的国家，胡先生这种人呢已经越来越少了。那么我想来想去，我在台湾的时候也见过他，我觉得胡先生一生他永远是为中国他想做一点事情，而他那种诚心，他的做学问的抱负，做人的原则，还有他对国家的那种关怀，这种心情啊，现在跟他那个时候那种心情就不太一样了。他跟我父亲差不多年龄， 所以我非常了解像胡适之这样的人怎么样在当代中国，他走完他的路之后，他可能自己也不觉得他已经成功了，他还是认为他还没有做到他想做的很多很多事情。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我要写胡先生这个人，我要把他的人写出来，让人家再重复温习一下胡先生这个人一生在中国在国外经过了那么多的事情，经过了那么多的经历，最后他到达台湾。我选来选去选他，是因为我念他的书太多了，我从小就看他的书，到了台湾之后呢，我又再努力的看他的书，然后我又看到他的人，听到他演讲，我是很感动。因为你说胡先有很多事情，或者是很多事情做得不好，或者做得不够好，可是他起码他的心意，他的用心，他是干净的，永远不会说没有替别人想。即使对骂他的人，胡先还是非常非常的客气，而且非常非常的友善。这种精神呢，中国知识分子越来越少了，我想。所以写胡先的时候，我自己越写我也感动，有很多事情我可以想象到他那个时候的心情是怎么样。我不想写把他的所有生平写出来，这样就 一点意思都没有了。我要写他是用我心里感觉到他这个人怎么样才写他。我看我这样写的话呢，就会把胡先整个人写出来了，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地方啊。 胡适在27岁的时候就发表《文学改良初矣而声名大噪》，后来还在北京大学任职教授。抗战期间，他远赴美国担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争取美国的援助。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毅然离开中国大陆去到台湾，但又遇上台湾的戒严时期。后来在1960年发生了雷震案，当时刊物自由中国的发行人雷震等人因为杂志入面的言论以及筹组中国民主党想藉着选举制衡当时的执政党，后来被判知匪不报以及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令到胡适好不开心啊。 最后在台湾发生的雷震案，胡先生当然是那个杂志的创办人了。雷震判了几十年的监牢，胡先生是很不开心的，那个是我书上写得很清楚。从他到胡先生最后离开死了，他对台湾政府的那种关系根本不是很密，也不是很疏。到底他是在国际上有一些地位的人，所以我看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对他也算蛮客气的啦。可是像胡先生这样的人，他还是不能够做得很开心，我想啊。所以他最后做中央研究院院长这段时间呢，他可能是他比较开心的时候，而且他不太管政治，可是最后还是发生雷震事件。那么那意思已经是他快要过世之前的事情了。写胡适，我自己写完之后我不太想讲，我是希望人家慢慢的看这本书，然后回味一下中国知识分子像胡先生这样的人，他怎么样在中国艰难的时候走完他的一生。尤其在现在，我们在香港也好，在台湾也好，我们都受了很大很大的磨难了。那么看胡先生一生的生活、工作、抱负、思想，你会想到很多事情，你会想到很多很多的你应该做而且可能做的并不能够成功的一些事情，可是你还是想做，你还是想试试看做。第二，我想起码你心中如果有像胡先生这样的人 都影子在你心里面的话，你起码在你生活上感到最渺茫的时候，你会觉得冥冥中有狐仙这样的人也走过这样的道路。 开卷乐，主持周家俊。 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都走过一条迂回的人生道路，胡适亦都不例外。董桥说他算不上好成功，但亦都不是失败，因为他一生做过很多事情，为中国近代史留下深厚的足印，很值得后人去认识。而董桥和胡适之间一次近距离的接触就在台湾的大学里面，这次的接触给到董桥先生很深的印象。 我听他演讲是到师范大学去，已经讲了一半，我才在后面同学带我去。那么最后胡先生在讲学那个时候，起初看他，你知道他这个人给你的印象呢，永远是微微的笑一笑，很客气的笑一笑，他好像也不太跟人家随便讲话，可是他在台上那种魅力是很大的啊，他很会演讲，他很会讲话，他的国语带一点乡音，不是很纯正的国语，他的英文也是带他自己的乡音，所以也不是很纯正的英文。他整天在劝人家，劝那些要到美国到英国去留学的人，你一定要弄好英文，这样子中国人才不丢脸。他这种心情我很了解，就是说他在外国那么多年，他真的很认识外国，很认识美国，可是他也知道中国人到了外国之后，你要学外国的东西不容易，而且你要学必须要学得彻底的懂，你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要怎么样在一个国际场合里面能够站住你的尊严在里面。他永远是有一种很亲和的尊严在那边，直到你看到他之后，你觉得我们中国真的需要这样的人。在政治上他绝对是开明，对中国的政权，对中国的政治结构他可能很不满意，我想啊，可是他还是慢慢慢慢的一点一滴用他自己的努力想要影响执政党，影响执政的人，甚至影响蒋介石这样的最高权威，这个是他一生都在做的。有一张照片，蒋先生跟他一起坐在一起，蒋先生就坐得很端正，胡先生呢就把腿翘起来，很自由的样子。那张照片很典型，就是说在国家领袖面前他永远是保持他是胡适师啊，他不会说是特别敬畏啊，或者特别的这个胆怯啊什么，这些没有了。胡先生这种知识分子的那种孤傲，知识分子的尊严给我的印象很深很深，所以我想我们都应该学他。 董桥读了胡适的著述几十年，他形容胡适是一个平和体贴的人，事事为人设想，但同时胡适亦都会坚持自己的原则，在当时来讲呢可以说十分之难得啊。 胡适之先生影响我最大的一个地方呢，就是他这个人永远替别人想。我起初真是很不可思议，所以他永远是非常了解跟他来往的人的背景，然后他会很体贴的去照顾他的心情，这个是很难做到的，证明他的胡先的心思呢是很细很细，他看出你的感觉会怎么样，或者他看出你的背景是怎么样，所以你对于某一些场合里面你会觉得寂寞，你会觉得好像格格不入，他就马上会意识到有这种情况，他就会想办法使到你觉得很 relax， 这 这个是胡先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做人的那种方法，我很难很难再找到另外一个人像他这样细心的替人家想。我整天要学他这一点，不是每个人可以做到。你看中国他那一代的读书人，有哪一个人可以像他那么平和，可以像他那么照顾他身边的所有他觉得应该照顾的人，这个很难得。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权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亦都有不同。有些人就这样总结，由北洋去到抗战期间，政权都比较尊重知识分子，但是去到抗战的后期，知识分子的处境就比较困苦。不过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政权就开始打压知识分子，而且越趋激烈。在同一时期的台湾，知识分子仍然备受尊重，但是生活就比较困苦。在民国的时期，很多的知识分子都以天下为己任，但是随着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好像胡适这一种的知识分子似乎就很少再出现了。董桥又怎样去解读这个的现象呢？ 我也觉得为什么会慢慢的没有这些人呢，我也很奇怪。可能跟1949年中国整个的局势转变，国民政府退到台湾去，中国共产党占领了中国大陆，领导中国大陆，这个转折可能就使到那一代的一代中国人遭受这种前所未有的动荡，使到他人性整个要去应付这种磨难，放弃了很多事情，可能是这样子。可是胡先那一代的人呢，他们也是经过磨难呢，他也会有这种东西啊。我后来想来想去，我看跟人个性可能会有关系。他们那一代的读书人跟我们这一代的读书人不一样的地方呢，我猜想啊，就是他们心能够很静。到了他们后来几代人呢，因为动荡，所以心静不下来。这个也是一个原因，我想啊。第二个就是国民政府退到台湾去之后，我到台湾已经是1960年代了，那个时候当然很落后，还保留着很多中国乡村啊，中国小城市的那种味道，可是也有很多很多的日本的味道在台湾。当然后来国民党在那边慢慢的执政那么多年，经过了很多很多的不愉快，然后慢慢到蒋经国又走到慢慢的比较合理的道路，然后台湾变成四小龙，整个的台湾整个就变了。可是那种人读书人的那种气质跟胡先那一代的人还是不一样。然后可是你说台湾的读书人气质跟香港读书人气质又是不一样，因为香港读书人气质受英国的影响很多，台湾这些呢就没有，所以他还是保留一点中国传统的那种味道在那边，香港就没有了。 咁讲完香港同台湾之后，内地嘅情况又系点呢？提到呢一度，董桥先生似乎有啲伤感。 内地讲起来很伤心，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他整个的那种政治的运动一波接一波过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把一代一代的中国人摧毁到不能够再毁的地步，牺牲太大了，把人的那种个性，把人的所有的尊严全部扭曲到你根本不可能再回到以前的日子了，所以这种打击是很大很大的。所以我们要反思，我们要想，我们有幸可以住在香港或者是台湾，我们自己应该觉得很幸运，而且我们也希望最后香港还是台湾可以慢慢的保留或者继续培养我们现在受比较国际化的教育跟视野，使到我们在这个地方，在台湾也好，在香港也好，可以过一种保持我们的尊严的那种生活。中国人必须要有尊严，中国人必须要保持自己的尊严，这个是太重要了。可是你要想，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或者是在其他 比较不那么幸运的国家里面的知识分子，永远是会遭受这种时代或者是政权的那种压制。那么你这样想一想呢，就觉得我们可以用一种我们自己的方法，慢慢慢慢的可以把整个的区分慢慢的去了解，然后慢慢的去尽量讲出我们自己心里要讲的话。 最后董桥先生亦都讲了今次书奖一些得奖的感受和一些鼓励香港人的说话。 我写作已经五六十年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得奖啊，或者是我要争取什么东西，我完全没有这样想。去年马来西亚花中文学奖给我，我去了，在马来亚他们的新州日报主办的，每两年给一个人，大陆的王安忆啊，美国的聂华苓啊，余光中啊，什么都得过了，白先勇。我去了就是因为说他那个奖呢是好像有一种传承在那边，那种传承是一代一代的人不断的传，他给你一个 acknowledgement。在台上我就说这种文学上的传承很重要。今天我拿到这个奖，我回头一看，我尊敬的聂华苓已经拿过了，也是这个奖，所以我觉得很高兴，因为一代一代传下来，我希望到下一代传到另外一个一代的人的时候，也是走文学这条路。走文学条路是很寂寞的，而且我也不会说是去争取我要得到奖啊，或者我就永远没有那么想。这一点我倒跟胡先差不多了，这一点我可以学他。我对香港人的看法就是要忠于自己的感觉，忠于自己的思想。第二个就是要永远努力读书思考，不要忘了现在我们的国家也好，香港也好，台湾也好，还在经历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压力。自己如果不读书不思考，那就是很大的损失了。在这种年代，在这种动乱的时候，我们必须冷静地追求学问，追求自己的修养，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再一次恭喜董桥的书《读胡适》获得第十三届香港书奖。咁啊，嚟到节目的尾声，送上费玉清的《一剪梅》，我哋下个星期再喺开卷录入面同大家见面啦，拜拜。 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隔，总有云开日出时候，万丈阳光照耀你我，真情像梅花开过，冷冷冰雪不能淹没，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我。